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季作山似乎的确很爱机甲，罗西来看过他几次，他都在积极修缮新到手的机甲。在四射的电弧光中，季作山依旧沉默，目光却透着难言的狂热。罗西没叫他吃饭，由得他一个人彻夜忙碌。等到他把各项操作系统调试到最适合自己的状态，已经是凌晨两点。他索性爬入机甲内部，穿着新机甲安安静静地睡了。因为太累，池小池甚至没让061哄着睡觉。061失相，把池小池关在身体里的感觉实在很好。他将内部的探照灯调至最暗，空调系统也调至最适合的温度。随即他慢慢坐下，静静感受从身体内部传来的呼吸声。池小池使用的是季作山的身体，可呼吸声却是独属于池小池的节奏，有点轻，似乎随时都会惊醒过来，让人忍不住屏息，把他掩护在最静谧的所在，唯恐把他惊醒。061有点苦恼，因为这样谨慎担忧的心情自己以前从未体验过，但想着想着他又忍不住想笑。已经被命名为布鲁的机甲将手臂抬起按在胸口，想着池小池就躺在里面，就觉得这样真好，这个夜晚真短呢。周六周日转眼即过，周一时季作山已经将破烂的校服补好，新机甲也在一早简单拆卸后用罗西家的飞机运抵了学校的训练室。这间机甲学校是私立，允许学生带陪练和人生来，而展燕潮在学校里又是各种意义的名声远播，因此作为他的周边产物，季作山跟罗西一进教室就立即有人认出了他来。 那不是展燕潮的人生吗？怎么跟着罗西了？ 前天受邀前往展家的几个人立即开始忙着传播当日的所见所闻，可谓神采飞扬，全不见罗西与展燕超对峙时的鹌鹑样。描述过程中他们不免添油加醋，活生生地把事情讲成了一场修罗场，而风暴中心就是季作山这个小浪蹄子。听完事件的前因后果，大家纷纷感叹， 完了，展燕超那个性格还不炸窝呀？ 肯定的呀，罗西这下惨了。展燕潮刚入学的时候发生的那个事儿，你们还记得吗？ 我听人说过，那个学长好像是叫雷昂。 就是雷昂。那个时候展燕潮才刚到学校不久，雷昂看中了季作山，说要把他买走，跟展燕潮杠了两句。展燕潮不仅翻了脸，还放话说见他一次打他一次。结果他说到做到，别说在练习场上，哪怕在逛走廊上厕所的时候瞧见雷昂，都是劈头盖脸一顿揍。后来雷昂走路都避开姓展的走，没读一年就转学了。 这姓季的除了脸哪里出挑啊？ 除了脸还有什么？天生做欧米伽的料，你们可学不来。 学不来学不来。 议论的几人颇幸灾乐祸，冲季作山指指戳戳，仿佛已料定他不敢多嘴。罗西本想说点什么，但看季作山面色如常，他也决定不管这个闲事。这和前天的境况不同，得看季作山自己要不要争这口气。而下一秒， 季作山便冷笑一声开口道， 一群野鸡。 季作山平时不显山不露水，一开口就是群体 AOE， 就连罗西也诧异地托腮看他，离他比较近的人略不可置信地问， 你说什么？ 身体里的季作山早已习惯逆来顺受，对这突发情况有点无措。 池先生。 池小池踢开椅子站起身来，同时对季作山说， 你要做最强阿尔法，就要有个阿尔法的样子。我问你，如果是展燕朝碰到敢当面嚼他舌根的，你觉得他会说什么？ 季作山想了想， 会把凳子掀到对方脸上。 池小池一言抄起凳子，直接掀向那个说学不来的碎嘴子。池小池拍拍手，不紧不慢的， 学不来不要紧，你们可以重新投胎啊。 罗西一脸欣赏的看着自己的新陪练，想这才有点样子嘛。被砸了脚面的人刚想发作，目光一转，瞧见了窗外正大步流星走向教室的展燕潮，他脸色微变，只得悻悻坐下，但是心里仍是过不去，恶狠狠地对池小池说， 你给我等着。 等什么？等你重新投胎吗？ 身体里的季作山有点懵，但看到那人御姐舞内的神情，他本能地觉得痛快不已，四肢百骸都通畅了不少。池小池也跟着坐下，问季作山， 过不过分？ 有点。 池小池不以为意，又问， 那你开不开心呢？ 开心。 那就行了。 061及时提醒他们， 展燕潮来了。 其实不用061提醒，池小池已经听到了骤然升起的议论和骚动声。展燕潮面色难看地踏进教室，不去自己的最前排待着，径直走到教室中排，一把钳住季作山的胳膊，眼底拉满血丝。 玩够了吧你？玩够了就回来。 展燕潮眼底污了一片，因为他已经连续两晚没能睡好了。翻一个身，他想， 小季怎么还不回来？ 再翻一个身，他又想， 季作山就是既吃不记打，等他回来我非要再抽他一顿不可。 可等见到季作山，展燕潮就不想别的了，算他季作山有本事，能叫他一天不见就惦记的厉害。没想到季作山安坐如山，轻轻松松便挣脱了他的手。展燕潮不解道， 你干什么？ 碰见展燕潮，季作山又变回那个惜字如金的季作山。 不是说好了我归罗茜小姐？ 跟谁说好了？ 你说的，让我选。现在我不选你，不回展家。 教室里哗的一声议论了开来，展燕朝一张俏脸憋得通红，有生之年他还没有被人这样当众驳过面子。他气得直抖，指着季作山的鼻子骂道， 季作山你别给脸不要脸啊。 你给的脸我不想要。 我他妈惯着你了是吧？ 展燕朝骂了一声，一靴子踹上季作山的桌子脚，也不跟他客气了，扯住他的领子就要拉他走。而下一瞬，他的手腕被季作山一把拍中，他用的劲儿巧得很，又响又脆，且只一巴掌就打中了展燕朝的麻筋，打得他右手失了力气，不得不撒开手。展燕朝心里涌上了极大的委屈和愤怒， 姓季的，你敢打我？ 才放出去一天，他的心怎么就也成这样了？展燕潮向来不是个擅长在自己身上找问题的人，立刻将目光对准了罪魁祸首罗西，死死瞪着他，恨不得将他扒下一层皮来。季作山整一整衣领，重新回到罗西身边，轻声道， 还你的。 罗西一愣，想到了那天自己被展燕潮打中手臂，嘴马上一抿，却还是没来得及彻底泯去那一缕笑意。看着这两人耳语轻笑的模样，展燕潮的眼睛竟比插的针还难受，只恨不得马上把罗西按倒打一顿。他的右手被季作山一拍，又酸又胀又疼， 竟是连抬起来都费力。 以前他从不肯打我的。 这样的念头一旦产生，展燕朝的羞恼便更上一层楼，恨不得扑上去从季作山身上咬下一块肉来。